再见让谁断了心弦，用多少时间才能改变夜的脸，翻来覆去的泪像翻阅对你层层思念，多少思念变回忆才显得完美，念念不忘是谁让音乐成为最后的唯美，闭上双眼但是还是逃避不掉那些清清楚楚我的梦，却对你忽冷忽热忽近忽远，你就走远、用多少时间才能改变夜的美，翻来覆去的泪要如何让我不蔓延伤悲，选择完美可去停止瞬间才发现一切无法改变，黑没有深浅，黑夜还 的宝石，也不必永恒的相思。可执着若般灿烂，天真啊，你能看见我？

也带走了记忆中的脸，你说过的永远变成心碎过后的碎片，微笑着的眼泪水还没干，挥动着的手守护谁的誓言， 98.2兆赫，AM92.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慵懒的午后，活力 Music 和你一同享受音乐慢生活。 大大的城市，小小的我，小小的时间，慢慢的走，慢慢的脚步又清醒了几时，在这风中，在这风中，金色的月亮，黑夜

in all of the rain. There's no stopping now. Green lights forever. And I was like, take off, take off all your clothes. Take off, take off, take off all your clothes. Take off. 轻轻

随流言放言，从此江湖事再不过问，下个回合转身又沦陷你眼神。今日饮一杯酒自慰，不醉不归，明日沉沦爱人谁来刀山火海，只说什么真切两败，你的手明日城门外人谁来刀山火海，只说什么真切两败，你的手我也不会放开，今生爱一回恨一回，是是非非，但是若再回来与你双双对对，青山飞过眼，你飞过我指尖，青山飞过眼，你飞过我指尖。 木漏れ日が降り注いで、悲しみにあふれている光のかけら、まばゆいほどに踏み出したその一歩に、迷いがないわけじゃないんだよ、それでもただ伝えたくて、素直にあるがままに、忘れることのない想いを何度も何度も紡いだよ、手に握りしめた

情绪，那些点滴都关于你， 都关于你， 从未曾想过暂停。

再而再勉强自己，反复提醒应该前进，我不是没有经历。如果只是不够爱自己，又何苦都回忆过不去，说再见而已，不必那么珍惜，说再见而已，不必那么 香楼软土球，白色对黄铜，烟对歌，一对头，鸡背对山东，两鬓霜，一颗心，可惜。